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46级的听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nother piece of news report about bees dying in South Carolina. 今天我们听的这个 是一个新闻了，这新闻也是出现在我们四级的听力中的。 没错，这个新闻报道呢，讲的是南卡罗来纳，这是美国的一个州，那里的蜜蜂大规模的死亡。 哎，我发现现在这个46级考试的听力啊，不光是会涉及到对话，而且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新闻。 没错，这个新闻的题材也是非常广泛，比如说像这个蜜蜂它为什么死呢，就是新闻关注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在听今天的这个听力材料之前，来看看今天有哪一些比较好的词汇啊。 第一个呢，就是 combat， C-O-M-B-A-T， 及物动词， combat something 就是抵御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你要抵御病虫害，你可以用 combat， 它也有斗争打仗的意思。 跟那个 defend 有点像吗？ 有点像，但是 defend 更侧重的是保护自己，而 combat 就是与什么人作战。对，然后再来一个，是一个病毒的名字叫 Zika virus， 寨卡病毒。这个寨卡病毒在新闻中以前也报过。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病毒？它是跟昆虫相关的对吗？ 好，一会儿大家可以听到更多的信息。 好， 接下来呢，是一个地名叫 Dorchester County， 这个 county 呢就是郡， Dorchester 是这个地名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叫 Dorchester 郡或者叫县的一个地方。那中文里边说县也用 county 这个词， C-O-U-N-T-Y county，它和 country 只差了一个字母， country 是 C-O-U-N-T-R-Y， 这个 county 呢就是把 R 去掉了。好，再往下一个单词，也是一个地名叫 Somerville、不用管了，你只要声音能够识别出来就可以了。好，再接下来呢是 mass killing， 这个用法，大规模的杀死、mass killing， 这个 mass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听到过有一种说法叫 mass media， 没错， 就是大众传媒，这 mass 就是大规模的， 它就是许多人的意思，或者许多的什么东西、然后 massive 是它的形容词形式。好，那么以上呢就是生词的预习。那我们在听之前呢，也给大家播放一下考题中会给大家出的题目的录音，我们来听这两个题目是什么。 Question 3. Why were spraying operations carried out in Dorchester County? Question 4. What does the news report say about Flower Town Bee Farm? 好，这两个问题给大家放了一下。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是 Why were spraying operations carried out in Dorchester County? 为什么在多尔切斯特县进行喷洒的操作？另外一个问题是 What does the news report say about Flower Town Bee Farm? 那么新闻报道对花卉养蜂场有什么看法？ 啊，这里值得注意的 Flower Town， 它虽然翻译成这个花卉，但是呢，它并不是花的意思，它是地名的一部分。就好像北京有一个地方叫花市，但是呢，这个地方其实不卖花，历史上曾经卖花， 哦，这样， 现在仅仅就是一个地名而已。所以这个 Flower Town Bee Farm 就是蜜蜂养殖场，它就是这个养蜂场起的名字，因为蜂它是在花上面采蜜的，所以叫 Flower Town Bee Farm。 那再来这个构词法，动物名称加上 farm， 其实就是这个动物的养殖场。比如说 Turtle Farm 就是乌龟养殖场，那我要是说这个Chicken farm 就是养鸡场，所以呢，什么什么 farm 就是这个动物在这里养的意思。好，刚才还提到了 spray， 这个 spray 呢，它动词名词两个词性都是喷，就是做雾状喷射这么一个动作。有的人喷香水其实就可以用 spray the perfume、on somewhere， 把香水喷洒到哪里就用 spray。那你也可以喷什么发胶啊，这些一摁呲，然后就成一个这个喷出去的这个状况，这个都可以叫 spray。 那被喷出去的这个东西也叫 spray， 名词的性质。好，以上呢就是这两个问题，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先来听一遍录音。 News Report 2， Millions of bees have died in South Carolina during aerial insect spraying operationsthat were carried out to combat the Zika virus. The insect spraying over the weekend left more than 2 million bees dead on the spot in Dorchester County, South Carolina, where 4 travel-related cases of Zika disease have been confirmed in the area. Most of the deaths came from Flower Town Bee Farm, a company in Somerville that sells bees and honey products. Juanita Stanley, who owns the company,said the farm looks like it's been destroyed. The farm lost about 2.5 million bees. Dorchester County officials apologized for the accidental mass killing of bees. Dorchester County is aware that some beekeepers in the area that was sprayed on Sunday lost their bee colonies. County Manager Jason Ward said in a statement, I'm not pleased that so many bees were killed. Questions 3 and 4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3. Why were spraying operations carried out in Dorchester County? Question 4. What does the news report say about Flower Town Bee Farm?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读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二点三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四级的听力真题。那么刚才呢，我们把这个听力给听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逐句的讲解，看看您是否能够理解它的大意。 好，这其中呢，新闻报道就讲了这个蜜蜂大规模的死亡是怎么回事。 他说 ，Millions of bees have died in South Carolina during aerial insect spraying operations that were aimed out to combat the Zika virus. 这里边呢，时间和事件都交代清楚了，就是在针对寨卡病毒空中喷洒作业期间，数百万的蜜蜂在南卡罗来纳州死亡。 The insect spraying over the weekend left more than 2 million bees dead on the spot in Dorchester County of South Carolina. 那么在这个昆虫的喷洒过程之中呢，它是发生在周末，喷洒行动使得200万的蜜蜂当场死亡啊。然后这个具体的在南卡罗来纳州的 Dorchester County， 好、啊，这里面有几个搭配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是 over the weekend， 在周末有一种可以用的介词，就是用 over。over the weekend 就是周六周日这两天的时间段内。 第二个是 leave something 加上形容词。在课文中呢是 left more than 2 million bees dead， 这个 dead 是形容词 D-E-A-D， 死这个词还有一个动词是 D-I-E die， 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die 和 dead。 那把200万的蜜蜂最后呢剩在那里是死掉的状态，是 left more than 2 million bees dead。 那这个用法呢其实平时在其他的场合也很常见，比如说 please leave the door open、请把门开着，这就是 leave 加上一个名词再加上一个形容词 leave the door open。 再比如 please leave me alone、请不要搭理我，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就不要理我的意思。好，所以这个 leave 加上名词再加形容词就是把这个名词让它处于什么状态的意思。那这个喷洒的这个作业使得200万的蜜蜂死亡，还有一个第三个搭配叫 on the spot， spot S-P-O-T， on the spot 就是指现场当时，比如说 someone is killed on the spot， 就是有一个人当场就死了。如果你描述一个交通事故现场，你可以说有三个人当场死亡，你可以说 three person were killed on the spot、这个 on the spot 就是在当时当地的意思。好，那这则新闻呢它就是说、200万的蜜蜂是吧，在喷射作业里面在周末的时候当场就死亡了。Four travel-related cases of Zika disease have been confirmed in the area. 那在那个地区有四起旅行相关的寨卡病毒发作情况已经在当地被确认了。这里面有几个点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 travel-related cases， travel 横线 related 组合形容词与旅游相关的案例。再来呢就是说什么什么东西 have been confirmed， 就是被确认了，也就是四起与寨卡病毒相关的旅行相关的案例被确认了。下面 most of the deaths came from Flower Town Bee Farm， 大多数的蜜蜂的死亡都来自于 Flower Town 这个养蜂场， a company in Somerville that sells bees and honey products。 这里边是一个同位语，这个养蜂场就是一个在 Somerville 这个地方的公司，它的业务是什么呢？ Sells bees and honey products， 出售蜜蜂以及蜂蜜产品，这是定语从句。 Juanita Stanley, who owns the company, says the farm looks like it's been destroyed. 该公司的所有人说，农场看起来 like it's been destroyed， 就看起来已经被摧毁了。The farm lost about 2.5 million bees. 这个农场失去约250万只蜜蜂。Dorchester County officials apologized for the accidental mass killing of the bees. 多切斯特县官员为这次意外的大规模的蜜蜂死亡而道歉。Dorchester County is aware that some beekeepers in the area that were sprayed on Sunday lost their bee colonies. 多切斯特县的人知道，周日喷洒的该地区的一些养蜂人失去了他们的蜂群。County Manager Jason Ward said in a statement, I'm not pleased that so many bees were killed. 那么该县负责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么多蜜蜂被杀死，我心情非常的不好。 对，你看英文里边 I'm not pleased 或者 I am pleased to do something， 就是我很高兴怎样怎样，那反义呢 I'm not pleased 就是我十分的郁闷和沮丧、这件事情发生了。好了，以上呢就是逐句讲解的部分，整个的报道并不长，那不知道各位同学在听的过程中是不是把之前三个题的答案相对应的内容都听出来了呢？那我们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那这次呢希望之前没有听出来或者听得不确切的同学能够捕捉到相关的答案。 News Report 2 Millions of bees have died in South Carolina during aerial insect spraying operations that were carried out to combat the Zika virus. The insect spraying over the weekend left more than 2 million bees dead on the spot in Dorchester County, South Carolina. where 4 travel-related cases of Zika disease have been confirmed in the area. Most of the deaths came from Flowertown Bee Farm, a company in Somerville that sells bees and honey products. Juanita Stanley, who owns the company, said the farm looks like it's been destroyed. The farm lost about 2.5 million bees. Dorchester County officials apologized for the accidental mass killing of bees. Dorchester County is aware that some beekeepers in the area that was sprayed on Sunday lost their bee colonies. County Manager Jason Ward said in a statement, "I'm not pleased that so many bees were killed." Questions 3 and 4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3. Why were spraying operations carried out in Dorchester County? Question 4. What does the news report say about Flowertown Bee Farm?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我们把录音又听了一遍。录音的最后有两个问题，你有没有听明白呢？一个是 Why were spraying operations carried out in Dorchester County? 为什么在多尔切斯特县进行喷洒操作？ The purpose of the spraying operations were to combat the Zika virus. 这个喷洒操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御寨卡病毒。所以呢，你又可以怎么去措辞造句都可以啊，只要你提出来 ，it is to combat the Zika virus 就可以了。那么在问题中呢，他说 why were 是用的一般过去时，所以你回答呢也需要对应成 the purpose was to combat the Zika virus。Number 4, 也就是第二个问题 ，what does the news report say about Flowertown Bee Farm？那么这个新闻对于 Flowertown 养蜂场说了一些什么呢？好，这个原文中呢，他就说 The owner of the bee farm thinks that it looks like it has been destroyed. 这个农场主就说看起来已经全部摧毁了。Particularly speaking, the farm lost about 2.5 million bees. 具体的来说，就是这个养蜂场损失了250多万的蜜蜂。好，以上就是针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那么到底 Zika 病毒是什么东西呢？ 哎，这个寨卡病毒好像在新闻里面之前有一段时间经常听到啊。那这个病毒肯定是挺厉害的。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会用一些时间来介绍这个病毒 The Zika Virus。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 Zika virus 寨卡病毒。 Zika virus is a member of the virus family Flaviviridae. 好，这个 Flaviviridae 是一个拉丁词，是一个病菌的一个分类。It is spread by daytime active mosquitoes. 它的传播是指望在白天非常活跃的一种蚊子。 Zika virus, its name comes from the Zika forest of Uganda, where the virus was first isolated in 1947. 好，那么这个病毒呢，它最早起源于乌干达的 Zika 森林。早在1947年，这个病毒就被隔离开来。 Since 1950s, it has been known to occur within a narrow equatorial belt from Africa to Asia. 自从50年代，1950年代，它就 出现在一个赤道附近的一个很窄的地带，它的跨度呢是从非洲到亚洲。 From 2007 to 2016, the virus spread eastward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to the Americas, leading to the 2015 to 2016 Zika virus epidemic. 从2007年到2016年，这种病毒向东部扩散，跨过了太平洋，抵达了美洲，导致了2015到2016年的寨卡病毒大爆发。所以你看在15年、16年的时候呢，这个病毒在新闻上出现的非常的频繁。The infection known as Zika fever or Zika virus disease often causes no or only mild symptoms, similar to a very mild form of dengue fever. 那么这个感染之后呢，它就被称作寨卡发烧、发热，或者叫寨卡病毒病。那它经常所导致的这个病症呢，其实是没什么病症。就没什么征兆，或者只是非常轻微的症状，它和登革热的症状非常的相似。Dengue fever， 我给大家拼一下，叫 D-E-N-G-U-E。登革热其实也是一阵子在新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病。Zika can spread from a pregnant woman to her baby。寨卡病毒的传染可以从一个孕妇传到她怀孕的这个小 baby。This can result in severe brain malformations and other birth defects. 那其结果呢，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大脑功能缺损，以及其他的先天性的不良状况发生。Zika infections in adults may result rarely in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同时呢，在成年人身上呢，寨卡病毒还会导致 Guillain-Barré 综合症。好，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寨卡病毒的一些背景介绍。我觉得这个呢其实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平时大家在听泛读，尤其是新闻的时候，你可以这一阵子就专门追踪某一个话题， 某一个领域的内容， 对 吧？比如说你对于这个科技感兴趣，科普类的新闻可以多看一下。 你可以专门比如说定这个月我就追踪科普类的新闻。 因为它这种不同的新闻之间，因为是同一个领域的，所以它会频繁的出现某一些单词比如说 virus。 你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有病状，这个症状叫 symptoms， 而综合症是 syndromes， 它有一些相关的这些词汇会反复大量的出现。那你可能下一个月呢，你专门追踪体育类的新闻， 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的项目名字也会频繁的出现。 对，还有比分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平局呀、零比一呀、然后呢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呀等等，这类词你可以重点把它分类积攒。那也有的同学呢，他还会把这个一年的计划都定出来，比如说某个月份我是追踪外交类的新闻或者经济类的新闻等等 啊， 这样你的学习其实是很系统很成体系的。 没错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希望广大的同学们可以运用一下这样的学习的方法。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